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第二节大匪看天下，咁啊再讲讲送中条例啦。黄志文真系坚嘅，嗱真系唔当你呢个所有嘅建制派，所有嘅有钱佬，包括林郑唔放在眼内，直头咧吓喺一啲公开场合嗰度咧玩木偶。之前我都话啦，啊寻日讲嘅，佢跟住就做咯。我寻日讲嘅跟住做噶啦，都有先见之明，呢啲唔系妹仔，呢啲叫快女。佢寻日就玩扯线公仔俾你睇，笑住嚟做治理呢个香港特区。啊，林郑月娥啊，而家我讲紧咧，佢啱啱开紧咩噶啦？咁啊，田北俊就话归队，咁啊开始同阿叶刘开火啦，你傻噶系嘛？咁啊，建制歸隊係咪真係可以歸到隊呢？我唔知道。但係如果呢一刻全部宣布歸隊嘅呢，而真心投票嗰啲，我只能夠話俾你聽，呢啲人全部都有痛腳喺共產黨手中，因為唔到佢唔聽。呢啲就基本上，如果佢通過呢條條例而一啲掙扎都冇嘅，呢啲人就唔係人頭。因为已经严重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了。而他在这个环境的时候还是继续支持中国共产党、港共政权去搞这个送中逃犯条例呢，基本上这班人就全部在共产党手底下，全部都有。你可能是裸照啦、包二奶啦、总之全部都一定有痛脚在共产党手。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开晒声，唔能够立呢条条例，会影响香港经济，影响香港经济或者好多嘅政策嘅时候，你哋嘅利益一样受损，仲系受损得最大系你。但系大陆嘅经济向下走嘅时候，而你哋生意人啦，即系你睇阿成哥啦，去晒英国啦，去晒欧洲啦，啱啱啊，去加拿大啦，咁佢哋都要走出去嘅。但系喺呢个情形，冒住全世界的打压不认同的时候，他都还要支持这条条例的。我只能够说这些人全部在大陆身有事，因为大陆还可以给到多少利益来做厂的加10%了，中华厂商会你大哥你怎么搞，加20%了，中美贸易战打到埋身，想办法搬、一搬的时候你的利益还在哪里。第二，房地产上高大陆而家基本上除咗1、2、3、4线城市，咪除咗北上广深呢四个大城市，杭州、苏州、大连、青岛呢啲都已经，大连青岛顶唔住啦，开始佛山都仲得啊，因为啱啱楼价咧又再升咗10%+啊，大湾区概念啊嘛。但是我哋中国，我咪我哋香港嘅地产商，你而家喺上高系全部被边缘化嘅，有几多大城市系有你哋嘅足迹嘅咧？即系除咗以前做落嗰四大家族啦，包括恒基啦，系咪啊？王府井大家基本上最多物业就系四叔噶啦，唔系李嘉诚，最多四叔嘅所有贵族物业喺20、30年前已经摆咗落嚟噶啦，吓最有眼光，成栋栋都系佢。是吗？你哋嘅喺啲边皮，你哋根本上喺地产仲有咩生存能力？ 想去炒做金融啊，各样嘢股票咁样諗法，全部假数摆晒出嚟，你哋仲有咩生存空间？以前可以呃氹氹，而家当你一崩盘嘅时候，好多坏消息全部浮面嘅时候，你哋仲有咩生存空间？而即系好似汤家华咁，你唔系因为有你衰十一嗰啲啊喺上高俾人哋揸住痛脚，你都变唔到啊！话俾你听，基本上全部都系。系嘛？擘大个大髀，好啦，啊，星期五啊，咁啊，李家超话拖得太耐啦，啊，咁咧就要送上来会，咁啊，李慧琼咁啊，哎，我哋睇下啦，睇咩啫？六月十二号直上大会，啊，跟住二读通过，跟住就到三读，三读，吓，林立会曾经有一个先例，一日之内咧系可以二读三读过晒。臨時立法會嗰陣時當然啦，唔係港英政府，所以有先例嘅。佢哋基本上咧係唔理你嚇、啊，你同佢講乜嘢，佢哋都唔入腦嚇。咁、啊、香港人喺呢一刻係可以做到點咧？咁我自己買咧，即係商家佬都會變，睇下點樣拖。但係咧，泛民配合唔到都係死，因為擺曬出嚟噶啦。你睇下梁君彦转口风啊，石丽谦转口风啊，田北辰转口风啊，吓、啊，黄定光啊，你边一个人所谓牵涉呢啲事嘅，包括谢伟俊，吓转晒口风噶啦，仲有嗰日与会嘅嗰二百几个人，做完出嚟，仲要写赛后感想啊，即系点啊？即系咧，而家我离开完会，俾你训完话啦，黄志文，你讲完啦，你仲要写你自己嘅感想？你有咩想？有咩感想啊？你点感想啊？点咁谂嘢啊？写感想，你真系写你自己心目中嘅嘢落去，唔得，咁你就只能歌功颂德。你哋啱嘅啊，中联办英明神武啊，乜乜啊，我哋乜乜，同份确认书冇分别嘅，亦都同份悔过书冇分别噶。在大陆来讲，做一个有钱佬，做一个有名誉地位的人，而家被人压迫的时候，你这二百条友在这里写感想。你有什么感想？真是感想啊，定是不感想？荒谬绝伦到这样。啊、内会我不觉得可以顶得到，唔觉得顶得到嘅，咁啊，去上到大会，咁啊睇下泛民点样搏命啦，想办法炒和佢啦。但系咧，啊，有个问题就系、是，有啲人话，哎呀，挨到佢放暑假啦。如果中央落咗死命令，或者黄志文呢啲人落咗死命令嘅话，加会呢个暑假唔使放。原来可以不停咁加会，可以唔睇嗰个放暑假嗰日子，一路加会。你打拉布，你睇下打到几时？如果建制派真系死命令，一定要过嘅，立咗呢条衰过廿三条，呢、这个就系事实嚟嘅。讲到呢一度，啊，一个人唔系好舒服啊，咁啊睇下有冇第三节啦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。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